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今年的春节呢来的会比较晚啊，那冬天呢好像就会持续的会比较久一些。那以前呢盼望春节过后呢就可以回暖了，但是今年呢真的还是要再等等咯。那冬天的时候喜欢夏天，夏天的时候喜欢冬天，人呢就是这样的喜欢善变，受到一点外界的环境影响就可能随意改变主意或者是看法，所以说我们还能够相信永恒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 其实呢，我真的是一个不太相信永恒的人啊。那么再好看的风景呢，看多了好像都会腻，那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是会腻的。这不是人品问题，只是天性而已，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带过我们的《劫后余生》啊。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展现了一个男人要勇敢担当爱情的一种态度。男人的肩膀呢，永远是可以让女人依靠的。无论你经历多少坎坷，成功的爱情呢，就是男人最荣耀的勋章了。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要看一个男人的品味，就要看在他身边的女人啊。好了，我们说工作和事业呢，只是短短的三五十年，而真正需要的就是良好的心态和淡然的一种心情了。只有家庭和睦、心态健康的人，才具备那种淡然的条件。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娶到一个好的女人啊，就一定能够赋予这个男人更好的一种状态，你信吗？ I just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I appreciate you、yes.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I'm dedicated to you、yes.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I will forever be true、yes.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you got your girl feeling good、yes.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you understood、yes.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I value what you say Not only are you loyal, you're patient with me, babeWanna show you how much I really care about your heart Wanna show you how much I hate being apart Show you, show you, show you till you're through with me I wanna keep it how it is So you can never say how it used to be Loving you is really all that's on my mind And I can't help but to think about it day and night I wanna make that body rock Sit back and watch Tonight I'm gonna dance with you、oh, Tonight I'm gonna dance with you、oh, Tonight I'm gonna put my body on your body Boy, I like it when you watch me、 Tonight it's going down I'll be rocking on my babe Rocking, rocking on my babe Swirling on my babe Swirling, swirling on my babeChicks are superficial, but I know you know I'm the one. That's why I'm all into you. Cause I can recognize that you know that. That's why I'm backing this thing back. Pop, popping this thing back. Drop, drop, drop, dropping this thing back. This is for the time you gave me flowers. For the world that is ours. For the moolah, for the power of love.Thank you enough. A woman in the street and a freak and a you know what. Sit back, it's the pregame show. Daddy, you know what's up.And the pictures of the past And a chance to make it love last Oh, tonight I'm gonna dance with you Oh, tonight I'm gonna dance with you Oh, tonight I'm gonna put my body on your body Boy, I like it when you watch me tonight it's going down I'll be rocking on my babe Rocking, rocking on my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i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很多人都会说，婚姻呢其实是一座围城啊，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婚姻呢也是一种吃惯了的米面，每天吃，每天一个味道，每天呢还要必须得吃。所以呢，抱着一个豁然的心情呢来面对围城的生活，把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经过自己的精心调制，让它更精致一点，口味呢更适合一点。那所以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各大媒体上，周杰伦表现出来自己的婚后的爱情生活真的是很甜蜜，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吧，也许也能够透露出这样甜蜜的感觉。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做错也只是把错过，再计较，分割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你的背后，我的承受，这样足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有。你能给我一首飘荡时间？ 们把所谓的青春浓缩成一首歌的时间，想回到过去，想任性的说出你是我的，可是呢终究逃不过长大的现实。于是呢我们总是在年幼的时候渴望成长，然后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呢怀念过去，这是心灵和时间的归途赛跑。所以呢我们也愿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明。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张靓颖微笑以后。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同、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

了你的名字，打破沉默的僵局。我该说对不起，还是诚心如意？我远远看着你，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却有个声音在我心里挣扎着要出去，从你眼睛看不出你是否找到新恋情。那么犹豫刺痛着我，不可能忘记。我说服我自己，没有我你会更顺心，可能你已经云淡风轻。当我是个曾经，是不甘心还是依然爱着你？在告别之后让它随风去，我说服我自己，没有我你会更顺心，可能你已经云淡风轻。当我是个曾经，是不甘心还是依然爱着你？在告别之后让它随风去，记得我曾经那么爱着你。 这里有快乐，有回忆，有梦想，还有你们。告别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希望我们你们的一切都安好。那么在经历了理性与感性的挣扎之后呢，终于还是决定为一段感情写下了确定的句点，可是告别的话呢却怎么都说不出口了。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志炫的说不出的告别，就是一场通往告别的最后旅行。你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心酸的浪漫了吗？有的时候遇见是一种开心啊，但是离别的时候呢也不要让自己太过于难过哈，因为真的有可能我们的选择是错的，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我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啊，从名字上听的就非常的有个性，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我们来听听看喽。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独立音乐人李沁南推出了原创新歌《梦游》，这是一首包裹在电音外衣下的民谣小品。简单清澈的民谣旋律配搭明快有温度的电音节奏，构建出了一个单纯天真无邪浪漫的童话氛围。而歌曲里那份对爱的期待呢，同样隐含着深深的不安与惶恐。关于爱情的幻想，无论多梦幻多浪漫，背后永远暗藏着不确定的暗流。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李沁南《梦游》。 你的眼睛里有一整个宇宙，闪亮的星球在我身边转动转动，你的温柔里有一整个冬天的温暖。我们一路走走啊，时间就放慢了，我还是显得太多。我的世界里有一个不可理喻的想法，这是一个秘密，谁都不许说啊。我的疯狂里有一个随时定格。 让你就可以留在我的世界里，直到我不爱你。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边听歌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记住了吗？我们说生活里边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的负能量啊，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一定要远离那些负能量，还有那些消耗你正能量的人啊，远离那些带给你负面情绪的人，不要让他们消耗你的理想，消耗你对生活的一种热情，一定要保持住自己阳光般的心情，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呢，一定让你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一个 Sunny Day， 所以呢，苏慧伦 Sunny Day 来送给大家。 人生如天气，可预料，但是呢，往往却出乎意料。所以呢，调整心态，保持好心情呢是很重要的。那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不管什么样的挫折，总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忧伤和埋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唯有积极面对。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加油喽，保持阳光的心态，努力的冲刺吧。好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活力，还有正能量。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一起为大家继续加油鼓劲儿，好吗？我是春晖，明天见，拜拜。 Wake up everyone, how can you sleep at a time like this unless the dreamer is the real you? Listen to your voice, the one that tells you to taste past the tip of your tongue. Leap in the net will appear. I don't want to wait before the dream.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